听到的是来自于 Stephanie Popagan 当来的一张专辑 Night and Day， 这是一张法国时尚沙龙的音乐合集，混采的来自于刚才我们听到的法国时尚音乐圈当中的箭头人物 Stephanie Popagan。这张专辑呢，甚至我觉得可以给 Chanel 去做代言了哈。提到他呢，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他自己的 Hotel Costa 系列啊，作为一个酒店的标识，这一套呢，业界著名的 Lounge 类的合集呢，确实是历经非常长的时间而经久不衰，本身呢也变成了品牌，也让他呢变成了时尚的秀场当中的非常大的红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 Rhythm Mix 第一小时的节目专辑当中，让我们来慢慢的沉浸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氛围当中。接下来呢，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Stephanie 带来的这样一首单曲，名叫做 Dream Machine 梦想制造机，以及 Flying Away， 来听听看他是如何把梦想变成了现实，拉到你自己的身边。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For your pleasure, I created a dream. Our fantasy will have no limits, no boundaries. Dig the rhythm, the rhythm.Like an eruption that goes through your body. It's like a sensation beyond anything that you have ever. 来自于 Stephanie Pampag 带来的 Dream Machine 以及 Flying Away。 OK，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 Rhythmate 节奏驾到。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组非常非常好听的惬意的专供于啊法国的时尚品牌的 Stephanie Pampag 带来的这样一组 Smooth Jazz。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Fusion啊，在1994年呢 ，Jazz Fusion 组合 US3 是一首 Cantaloupe 成为了一大热门。这首歌曲呢是将他们非常喜爱的 Blue Note 这个经典厂牌的很多录音呢加以采样和混编。原曲呢是 Herbie Hancock 带来的 Cantaloupe Island。 这首歌曲呢已经 发表之后呢，被很多人认为是 Icy Jazz， 也就是酸爵士的开山的鼻祖之作啊，也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现在听来呢，很多的桥段仍然不过时，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As you k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down here at Birdland this evening. A recording for Blue Note Records. For Blue Note Records. 好了，这个旋律估计你在很多场合都在听过。今天呢，让我们在 Rhythm Mix 节奏驾到的节目当中再来听听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首歌曲呢 Funky Funky 的 Cantaloupe 有着很深远的意义啊，像包括现在的很多电影的采样呢，都是从这里来开始出现的，逐步呢也变成了一种音乐的风潮， Smooth Jazz 呢开始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来流传开来。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Wes Montgomery 啊，这位爵士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电音吉他手啊，他开创的一种风格非常非常温婉，但是呢又极其写意的将自己的心情来说出来。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 Shadow of Your Smile， 你微笑的影子投射在我的心里的时候会开出怎样的花朵。来听听来自于 West Montgomery 他的答案，节奏驾到 Rhythm Mix。 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夜

OK， 来自于本田雅人带来的 Funky Monster， 来自于他的非常好听的爵士的这样的一种电音的弹奏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本田雅人呢，是被誉为整个这30年来日本最好的 saxophone 手啊。以个人的强大的优势呢，当年的加入 T Square 这支乐团之后呢，就以己之力把这支老牌的乐队呢重新带了起来。但是又由于个人呢太过于强悍的个人的表演啊，导致了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和这支老牌的乐队呢也是分道扬镳啊。本田雅人呢有强大的 saxophone 的吹奏能力，所以刚才那首这个所谓的 Funky Master 应该能够听得出来他自己这种强大的运用以及功底啊。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继续在我们的耳畔来响起的这首单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名字呢叫做 The Cool Down， 来自 So Ballad Rhythm Mix， 继续来抚慰你耳膜。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是一种音乐的表现形式，我们来听到的是 New York Jazz Lounge， 这是纽约的一种清冷的东部海岸的一种感觉。为你送上的是爵士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名曲 Autumn Leaves 秋叶，原曲 前的是一首相送歌曲啊，现在呢具体的出场日期呢已经不可考，但是总体来说这首歌曲给营造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美妙的。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Rhythm Mix，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Paul Brown 带来的 Foreign Exchange， 有一种忽然从秋天来到了春天的感觉啊，现在春意盎然，阳光明媚，来听听看。来给我们制造了一个温暖如春的效果。 Foreign Exchange， 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点，所有的人呢都可以用音乐来交流彼此心目当中那些关于美的定义和含义。谢谢你来欣赏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 Rhythm Mix 节奏驾到，这只是我们第一个单元为你轻松打开音乐的方式。听到的是来自于 Groove Prof Professo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Sunset in Red， 来听一听在迪拜那个神奇的土地上那些落日阳光当中给音乐家和艺术家带来的灵感。好，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一时段我们继续再次回到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稍后见。 起你在车厢打瞌睡，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 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Raze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True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ze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ze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Okay,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冰山和火焰，南北两极和酷暑连连的感觉。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电音的世界当中，来看一看它能给你带来怎样的节奏感受。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Maroon 5带来的 Wake Up Call， Come on。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live.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live.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White Stone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Angel。 非常感谢你在这一时段的聆听以及关注，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 Great Good Fine OK 带来的 Too Much To Handle Rhythm Mix。 我是代班 DJ 郭鹏。 How much can I hear you say